第59集。 到了市局，孟昭问路时辰。 我要去找徐局，跟他汇报案情进展，你跟我一起吗？ 你去吧，我在外面等你。 嗯，我很快就回来。 孟昭走进徐局办公室，正在窗边沉默地看向窗外的徐局，听到声音之后看向了孟昭。 哦，尸体打捞到了。 嗯， 孟昭似乎从徐局的身上也感受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沉的悲伤。 那就好，把事情的前后都跟我说说吧。 在孟昭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徐局的脸上始终没有什么表情。孟昭讲完之后，他才开口道： 我知道了，这案子办完，你也好好休息几天吧，多陪陪小鹿，他需要你。 我会的，那我就先出去了。 离开徐局办公室的时候，孟昭看向了徐局，目光在那高大的背影上停留了片刻，然后才关上了门。孟昭有一种感觉，对于目前这个案子的结果，徐局似乎并不感到意外，而像是早有预感。这种平静让孟昭感到违和，而平静之中隐藏的哀伤也让孟昭越发的疑惑。 难道说现在的结果并没有超出徐局的预料？这些年吴嘉义一直在明潭市作恶多端，通过暗龙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罪恶的爪牙遍布明潭。作为身居高位的公安局局长，徐局会对此一无所知吗？当年母亲的死并非偶然，而是与吴嘉义有关，他是否也早已有所察觉了？哪怕曾经当面向陆时辰表现过对陆承泽的怀疑，但自始至终都没有对陆承泽进行强硬的控制，又是为什么呢？整个事件中，徐局对暗龙、对吴嘉义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坚决，但对于整个事件的幕后推手，似乎又一直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作为，甚至连我都不知道徐局通过任斌到底给陆承泽传达了哪些信息。 想到这儿，孟昭心情复杂。 从徐局所表现的行为来看，他应该不是参与者，想通过作假来抹除一切证据和痕迹也基本上不可能，但他会不会在有意纵容这一切？不过以徐局的城府，他不可能对我坦诚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一切也只能是我自己猜一猜罢了。 刚从徐局的办公室出来，孟昭就看到程韵快步跑过来，语气很着急。 昭哥，任俊一听到陆律师自杀了，反应特别激烈，整个人都要晕过去了。我们已经联系了医务室，你要不要也过去看一下？ 知道了，我现在过去。 孟昭刚准备走，陆时琛却忽然开口了。 我也想去看看他。 走吧，我和你一起。 审讯室里，任俊微微出神地盯着前方，目光冰冷而呆滞。一旁的医务人员说： 孟队，他没有大碍，只是出现了很严重的应激反应，这种情况一般是心理上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才会出现，现在已经慢慢恢复过来了。 好，辛苦了。 看着眼前似乎又变回了之前那副愚钝模样的任俊，孟昭觉得前不久任俊凑近自己说话的那一瞬的情景简直就是一幕幻觉。看到他们走进来，任俊才回过神来。陆时琛开口问道： 为什么要帮我吧？ 任俊摇了摇头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 魏长河死了吗？ 死了，他被我爸杀了。 听到这个消息，任俊的表情似乎稍微有所舒展。 为什么这么关心魏长河？你之前自曝身份给警方寄伪造的证据，都是为了阻止警方去严惩抓捕魏长河吧？ 嗯， 魏长河与你之前应该无怨无仇，你为什么会为了帮陆承泽而做到这种程度？ 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任俊终于开了口： 因为他也帮了我。 帮你杀了吴嘉义和任海，为你妈报仇了，对吗？ 嗯， 仅仅如此吗？ 陆时辰追问着，同时脸上显露出了一丝失落和歉意。 我觉得和我相比，你更像是他的儿子。 的确，从他拦住我自杀并赋予我人生意义的那一刻起，我就把他当做了父亲。 任俊的表情越发的悲凉。 但是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没有任何人能替的，我很羡慕你有这样一位父亲。你知道吗，在决定要不要杀周岩的时候，你爸一直都在犹豫。虽然他看上去很冷漠，但曾被他拯救过的我很清楚，他并不想完全放弃良知。知道为什么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了吗？ 为什么？ 因为周岩找过了你，他不想让你有任何回忆起那份痛苦的可能。知道他为什么选择了我与他一起复仇吗？ 陆时琛这一次没有回答，但是他的心里似乎早就已经有了答案。 因为他不希望你染上复仇的污垢，他希望你能够站在绝对正义的一边。知道吗？知道吗？都是因为你。 任俊，别说了。 陆时琛看着任俊，却没有任何责怪他的意思，反而微笑了一下说，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任先生。 说完，陆时琛站起身和孟昭一起离开了审讯室。就在这时，任俊说出了最后的一句话， 你爸他真的很爱你。 陆时琛没有回头，而是和孟昭一起并肩走出了审讯室的大门。刚刚离开审讯室，周奇阳就给孟昭打来了电话。 昭哥，你转告医生陆顾问，拍照和取样工作已经完成了，开具死亡证明后尸体就可以火化了。 好，我知道了。 火葬场里，看着陆承泽的尸体被推进火化炉，孟昭和陆时琛相顾无言。这时陆时琛才拿出了陆承泽临终前交给他的那个盒子。盒子是双层设计，上面一层盛放着他们一家人的照片，有陆时琛的，有石心的，有奶奶的，也有全家的合影。所有消失的照片原来全都在这儿。陆时琛一张一张地翻看着，那些鲜活的画面也在脑海之中跳动着。虽然眼泪在止不住地流，但是陆时琛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些曾经拥有过的幸福。陆时琛又拉开下面那层抽屉，里面装着的是一盒骨灰，这正是石心的骨灰。陆时琛愣了一下，然后低声说， 难怪他从来都没有带着我去过我妈的墓地。 石心的骨灰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墓碑下，而是被陆承泽日日夜夜地放到了自己的枕边。陆时琛和孟昭走到墓园，亲手埋葬了两个人。墓碑上，石心泛黄的照片被替换成了两个人的合照。陆时琛看着墓碑上微笑的两个人说， 原来你说的思念是这种感觉。 现在你也有一张由记忆凝结的可以随时兜住你不让你坠下去的网了。 你会恨他吗？ 陆时琛看着父亲的照片问孟昭， 如果不是他当年接手了那场官司，你妈和你舅舅或许就不会遭遇厄运。 那你会恨我吗？如果不是我执意要查清真相追寻正义，这案子或许不会走到现在，陆叔可能也不会死。 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 是啊，命运使然，谁也抗拒不了。 问世间转过多少流年，才会又一次擦肩。铭记岁月，菩提树下又见月可绝之间。 皮囊， 或许我还在等着你。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